沈总。 客气客气，别那么叫，快不习惯了，叫我沈西就好。 接下来一个环节，您可不可以跟观众朋友们分享一下您学生时代的故事呢？ 学生时代的故事啊，那就从高中说起吧。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校园纯爱有声剧《名人不说暗恋》，原著 Super Panda， 演播涅槃、顾晨等。第十四集，夏九家却不知沈西这番纠结，从场地回到看台，带着运动后的神采。军训比赛现场就会宣布名次，夏九家一边喝水一边等分，没有想到后面两个三班同学打打闹闹，忽然间就撞到了他。夏九家没有准备，被人猛地一推，呼的一下一大口水喷了出来，他急忙低下脑袋举起瓶子，水珠哗的落掉，然而因为沈西就在旁边，那一大口水倒有几滴落在沈西的手背上。 那对不起对不起， 夏九家连忙扯出衣袖要帮沈西擦掉，还拍拍前面女生问她有没有带餐巾纸，在她看来这太窘迫了。沈西傻愣愣地看着那几滴水，在夏九家要拿纸抹时，却突然把手一抽接过餐巾纸。 啊，没事，别忙，我自己来，你收拾你自己。 哦， 夏九家开始低头抹自己裤子，也弄湿了。他转了半圈，冲着外面，用背对着沈西。沈西左手将餐巾纸盖到右手背上面，却一犹豫，而后再次魔怔一般，偏头用余光看着夏九家。在确定对方无法看到自己以后，抬起右手将唇附上，将那两滴纯净水嘬掉了。夏九家毫不知情。大约十分钟后，组委会开始宣布名次。 获得本次军训成果汇报大会第三名的是 CC 市第二中学。 一个看台立即发出一阵欢呼。 获得本次军训成果汇报大会第二名的是 CC 大学附属中学。 又是一阵欢呼，来自对面看台。 最后获得本次军训成果汇报大会第一名的是 CC 市 RM 中学。 R 中方阵却是一片安静，这点王者风范还是要有。 R 中在省内是一个巨无霸，在全国也名列前茅， 10% 上 C9， 30% 到50上985， 70% 到90上211，光高一就有30个班，挺别人整个高中部，拿第一才是正常。因此大家只是稀稀落落的鼓掌。沈西转头看夏九家的脸，作为方阵视线焦点的夏九家压力更大，但他并未失误。听到结果时，夏九家嘴角一扬， 哎，水晶皮冻啥啥都强，怎么学习就不能好一点呢？ 他依稀察觉自己对于水晶皮冻有着好感，而且还是很大的好感。可是这成不当既不对的，真能有幸福吗？如果二人未来规则人生目标全然不同，又如何处在一起呢？忧愁。期中考试到来之前，R中还有一项十分重要的活动，70周年校庆。R中始建于1947年，是省教育厅首批创办的两所学校之一，后来两次改名，两次迁址，成为现在的 R 中，在省内是个巨无霸，在全国名列前茅。对于70周年校庆，领导非常重视，白天将举办一个建校70周年的庆祝大会，即新教学楼的奠基仪式，晚上则会有一个联欢晚会。关于联欢晚会的规定是，高一高二每个班级都要准备一个节目。学校筹备委员会进行两轮选拔， 通过其中20个节目，再加上领导、老师的4个节目和老校友的4个节目，一共凑28个节目，让大家在11月1日儿中校庆当天于 CC 市大礼堂依次登台。联欢晚会晚上8点开始，会一直持续到11点结束。10月23号，班主任于中善在高1-6班宣布这个消息。 10月30号就要参加选拔啊，大家有1个星期的时间准备。班长你来组织一下，周1选拔，周3表演啊，中间还有2天可以用来排练。 Yes, sir。 于中善又抖出一大沓子硬纸。 啊，这个是餐券。11月1号食堂免费。到时候出示餐券就行。啊，我现在就发。 人手3张券，分别对应早中晚3顿饭。俺仲、安仲已经开始到处讲话。 有人不爱吃食堂吗？有人不爱吃食堂吗？把餐券给我。 没一会儿他便收集到10几张。作为身高170体重270的大胖子，安仲饭量不是吹的，一个能顶3个。曾经有人亲眼看到他吃下了1斤2两的白饭。而且安仲从来不挑，什么都能吃得下嘴。不管多么难吃他都狼吞虎咽，是真正的吃货。他的名言是， 我也知道难吃，但我停不下来。 可以想象11月1号那天他会一个人吃上10几顿饭。下了课，高1-6班围在一起商量节目，班长组织讨论。班长名叫上官凌霄，听着十分霸气。报道那天老于点名时惊艳全场。他是 CC 市下边小县城的人，到儿中上学，名次不好不坏，全班10几名，学年200左右。按照往年喜报能上985，但上不了太好的985。不过此人有着崇高理想，当官掌权，才高1，毛泽东选集、毛泽东诗词等等东西就已经通读过3-4遍了。不少同学私下里笑，觉得班长精神不好。对于节目，叶萌萌给出意见。 大合唱呢，这个比较简单。 他一方面担心节目太难，自己无法做对，另一方面也想节省时间，努力复习功课。大家立刻全票否决。 不行不行，太无聊了。 何况我们大合唱也并没有很好听。 那跳舞？ 咱班又没牛人，据说12班有个民族舞牛人，18班有个拉丁舞牛人，我们指定没戏啊。 哎，不一定呀，男生去边唱浪歌边跳夜舞。 接着魔术等等也被否决。班长上官凌霄喜欢指挥大局。 排话剧吧。 自己写剧本吗？ 可以写自己的剧本，也可以拍现成的故事。 而对于是写自己的剧本还是拍现成的故事，一群学生吵吵嚷嚷，争论不休。夏九家只静静听着，沈西则根本没过去，也不参与，屁股粘在自己椅子上面转笔。沈西在愣神儿，昨晚他做梦，春梦，第一次身下的人五官清晰，以往全是模糊一片。忽然开学第一天就八卦班主任的精瘦男生前后啪的一拍手掌。 哎，我想到一个特牛的玩法。 讲。 咱班可以反串出演白雪公主啊，现在不就流行这个吗？你看咱们有班宠啊。 他们班宠叫做卓然，全校有名。那个男生非常漂亮，但是气质阴柔，所以之前没有被选去参加军训比赛。据说他初中时是女装大佬，后来为进儿中剪掉长发换上男装，又据说他前男友相处几年都不晓得他是男的，又据说他的妈妈喜欢女孩，心理上面有点变态。总之卓然现在只是好看，比较正常，但因为种种传说全校好奇。 卓然可以扮演公主，哎呦，名单一念现场肯定火爆，我都能想象得到。然后 孙天书可以扮演王子啊。 孙天书，一个女生，学习很好，班级前五，身高1.73米，十分的帅，双眼皮大眼睛，高鼻梁，薄唇，下颌有棱角，留短发，而且一举一动透着潇洒。六班里面很多女生开玩笑要当他女朋友。 七个小矮人也简单，哎，我们班有这么多1.4米和1.5米的女生。 立即有个活泼可爱的女生吼他： 喂，你找死啊。 那王后呢？ 王后 前后也想不出，环视一圈，视线落在夏九家那。 九家呀，她也好看，还高，有气场，很合适啊。 小皮灯，你有没有暗恋过一个人？就是有没有那么一个人，让你每次看到都会情不自禁的露出笑容了？ 有，是有的。我一看见赵本山或者宋丹丹就想笑。本集完，感谢您的收听。